缅怀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阁下柬埔寨委员会23号宣告成立。缅怀委员会决定以6月23号到7月13号为缅怀期间，通过新闻媒体广泛介绍并宣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特别是他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所建树的业绩，还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另外，德国共产党22号成立了缅怀金日成同志委员会，还有金日成主席逝世22周年瑞士缅怀委员会，同一天在巴塞尔宣告成立。